逾越节的次日，他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控的壳，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面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辅助我们呢，是辅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洪信强牧师在网上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与神的关系更新。 当我们去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上一堂是讲了两点的。一点就是以色列人入到迦南的时候，神要他们行割礼。割礼就是表明什么呢？他们是属神的子民，神是他们的神，是吧？这点很重要。第二呢，就是跟着呢，就是过逾越节。过逾越节的意思是什么？要纪念神的救赎，因为呢，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行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呢，这两个关系呢是非常之重要，时时都要记住。今天呢，就是继续讲埋下底两个的两点。圣经话俾我听，头先你读到嘅时候咧，佢哋过完逾越节之后咧，第二日咧就食无嗰地嘅食嗰度嘅嗰食吃了那地的出产啊！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咧入到迦南仲有嘢食，明唔明嘅意思啊？咁你想到呢点嘅时候，你会想到乜嘢嘢咧？咁好明显，你就会想到咧，神系看顾百姓嘅神啊，系咪啊？咁如果神唔系看顾佢哋嘅时候，点会俾佢哋食当地嘅出产呢？你谂下，当佢哋入迦南地嘅时候，佢哋就能够即刻可以吃当地嘅出产。圣经里边呢两节圣经咧，出现咗三次食当地嘅出产，食当地嘅出产，食当地嘅出产，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你唔使做啊，就有得食。弟兄姊妹，想唔想唔使做就有得食啊？个个都想噶啦，系咪啊？尤其是你哋咧喺呢一个嘅 Florida， 成日都可以 cruise 噶嘛，多唔多去 cruise 啊？开唔开心啊？我都几中意 cruise 噶喎，虽然唔系去好多次啊，因为点解？唔使做有得食，系咪啊？食几多餐啊？食午餐？梗唔系啦，任食啊嘛，系咪啊 ？OK， 咁当然有时候我哋人咧就系点解食得多咧就觉得翻嚟寧願食一碗雲吞麵係嘛？咁啊，無論如何啦，咁啊，你要睇到以色列人咧喺呢個時候，佢哋真係有蒙福啊，係咪啊？因為神已經預備咗俾佢哋啊。尤其是咧，聖經話俾你聽，瑪拿止住了，不再有瑪拿了，即係話，冇咯喎。咁你知道咧，以色列人呢四十年咧都係靠天上降落嚟嘅瑪拿喂飽佢哋，係咪啊？俾佢哋能夠有一個健康嘅身體啊！但突然間冇嘅時候，咁啊，哇，咁好慘，唔係啊！但係神咧就話俾佢哋聽，我為你哋預備好啦、啊，所以咧佢哋一入去嘅時候咧就可以咧即刻吃吃當地嘅出產啊，烤啲餅啊咁嚟食喎，係咪啊？咁你話好唔好啊？唔單止係咁喎，聖經話俾你聽，一入咗去迦南地嘅時候，那一年啊，他們卻吃迦南地的出產。你读到那一年的时候呢，你有什么感受啊？哇，即是说成年啊都有东西吃、啊、是吧？那你知道呢，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要去耕种，因为当时呢是以耕种畜牧业为主的嘛，是吧？哇，整年先可能呢一做两做的那些叫所谓米啊或者是呢谷物啊，是吧？即是不是好像现在三做四做的嘛，是吧？但是神说那一年你都可以吃迦南地的出产，你就可想而知咧， 神为他们预备的是几咁丰富，是不是？啊，当然啦，这一年就不是完全不用做的，那你就要好地预备耕种，收成之后出年有得吃，是不是？就不用呢去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就要周围找什么，找山头野地那些那些野草来吃，是不是？所以我会看到，即是神对他百姓的眷顾呢是很好的，是不是？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想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八节。是啊，你看看这班以色列人，他们都其实没有祈求的，是不是？但是神呢就为他们预备了，因为他早已经知道呢他们的需要。其实今天都是一样，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人生里面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求的，但是呢神就为你预备的。有时候呢我们连借饭祈祷都不记得的，是不是？有得食我们都不记得了感恩的，突然间才说哎呀没祈祷喎，即刻补返，补返都不迟的，是不是？但是呢都是看到呢我们的天父呢好对我们呢好好，是不是？尤其是呢圣经话帮我听，当他们吃当地的出产的时候呢，第二日玛拿就止住，再提的就是以色列人再不吃玛拿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是一个提醒来的。提醒他们什么？你们记不记得昔日你们吃过玛拿？当你记得昔日吃过玛拿的时候，吃过四十年，神都供应你们。换句话说，你入迦南地的时候，那又担心些什么呢？所以玛拿其实就是提醒人呢，神过去的看顾。昔日神降玛拿的时候呢，圣经话俾你听是从天咁降落嚟嘅，系咪啊？同样是不用做嘅，系咪啊？而且呢我哋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佢哋食玛拿咧，好唔好味噶？好好味噶，系咪啊？不单止系咧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嚟去煮，仲有营养，呢个好紧要啊！因为四十年怎样能够可以呢支持他们这样来过生活呢？所以一定呢里面有很多维他命啊、抗生素啊、碳水化合物啊，甚至呢高蛋白啊，是不是？而且呢又是这么长时间不用做的，所以这个神迹呢其实很大很大的，是不是？所以当以色列人要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神就提醒他们了，是啊，我曾经看顾了你们，现在你们一入去的时候，我同样看顾你们，你们有什么担心呢？四十年我都是这样看顾了，尤其是你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你不是我也都继续看顾你们吗？是不是？所以当我想到神这个看顾的时候呢，我就想到生命记第二章第七节，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经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也都知道了。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了。生命记是写给一班将要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提醒他们神过去的作为。今天他们现在入了迦南地了，真是尝到什么？尝到当地的出产。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提醒百姓不要忘记过去他的看顾，因为你忘记过去神的看顾的时候，你就会什么？就会担心前面的路了，是不是？尤其是这四十年不单只是给他们有玛拿的供应，更加给他们什么？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我想请问你们了，你们穿衣服有没有穿四十年的？四年你都换了，是不是？你们穿鞋换了几多对？几久换一对？我回到香港的时候呢，发觉那些鞋呢容易蚀一点。因为为什么？香港要行路嘛，是不是？你们可能成日出入都是揸车噶嘛，咁啊啲鞋襟啲嘅，可以着几年啊，系咪啊？香港啲鞋即系着几年都即系已经霉噶啦，系咪啊？咁你谂下，哇！以色列人竟然咩啊？四十年嘅衣服没有穿破，嗰啲鞋亦都冇穿坏，咁我觉得即系神嗰种嘅看顾，你会睇到咧， 即係好奇妙嘅，係咪啊？啊，即係都唔知點解嗰啲衫咁襟㗎，可能我哋都係會咁講啊。以前啲衫襟啲㗎啦，但係襟極都唔會著咁耐㗎嘛，係咪啊？啊，好啦，所以我哋今日去睇翻《約書亞記》嘅時候，呢班嘅以色列人入咗迦南咯。佢哋入咗迦南嘅時候，即係話俾我聽咩啊？神應許俾佢哋嘅嘢，佢哋就可以實現啦。因为神带领他们入这个迦南地是有丰富的产物丰富的供应给他们。啊、所以呢、啊、圣经那句他说他们却吃。这个却字呢是很重要。虽然没有玛拿但是他可以吃迦南地的出产。啊、你看到神的供应、啊、就是昔日去应许过给这个以色列人他说什么我带他们去到这个地呢是一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之地。嗯这两幅图画你已经可以讲明呢即是以色列那种丰富啊一会我再给图画你看下。其实是啊你去到以色列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呢是不断的供应他们。啊、因为供应了之后就要提醒他们什么你要继续信靠他。咩意思啊？即系话神有时候用玛拿去供应佢哋，当冇玛拿嘅时候咧，就用咩啊？当地嘅土产去供应佢哋。当佢哋住喺迦南地嘅时候，神亦都用唔同嘅方式去供应佢哋。啊，可能佢哋一路去即系发掘当地嘅土产嘅时候，一路知道点样耕种。啊，唔系唔使做，乃系话咧，你哋要做。不过咧，你要睇下神为你哋预备呢个嘅流奶与蜜之地咧。是怎样来去为你们预备这一切的丰盛、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以色列有没有去过 你去过的时候呢你一定都很想吃当地的生果的是不是以色列的生果是闻名的是不是尤其是出口很多的靓的无花果、啊、等等的、啊、所以今天当我们去看到以色列这个地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什么想到圣经的说话圣经话俾我哋听呢个流奶与蜜之地啊，所以今日当我读圣经嘅时候，我哋岂唔系应该谂啊？系、哦、神应许俾人嘅咁丰富，我哋相唔相信神同样供应我哋咧？相唔相信啊？呢一点好紧要，系咪啊？即系如果我哋唔相信嘅时候，我哋就整日咧就喺度咧唉声叹气噶啦，系咪啊？同埋咧即系好唔平安噶啦啊！咁啊，尤其是主耶稣都知道，有时我哋都会挂住啲饮食嘅，所以喺马太福音第六章咧，佢教导门徒祷告嘅时候，佢点讲啊？佢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日赐给我们啊！呢个系新译本啦啊，即系话吓系啊，你都会挂住嘅，好啦好啦，你求啦，都俾你求啊，唔需要多嘅，你只要话每一日嘅食物日用嘅饮食。赐俾我哋就够噶啦！啊，神要我哋学习咩啊？依靠佢，信佢，同埋咧感恩知足，呢、这个好重要，系咪啊？当我哋唔知足嘅时候，有时候我哋就会觉得神唔看顾我哋啊！呢点系好大嘅提醒啊！尤其是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嘅时候咧，圣经喺呢个忧虑上嗰个教导系点样啊？佢话耶稣讲，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跟住又话咩啊？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主耶稣好想我哋去明白。我哋所信嘅神系看顾我哋嘅，所以我哋学习嘅就系唔好为明天忧虑啊！人总有忧虑嘅，系咪啊？咁啊，但系咧，圣经话要不断嘅学习，倚靠佢，信靠佢，因为过往佢看顾咗我哋，我哋今日仍然都系相信佢可以看顾我哋啊！尤其是佢讲到话唔好为明天忧虑嘅时候咧，即系话咧唔好谂咁多啦啊！听日忧虑嘅嘢。听日先算啦，系咪？因为事实上，都休唔嚟啦。如果要休嘅嘢实在太多啦，系咪啊？我哋成日讲咩？开门就七件事啦嘛，柴米油盐就酱醋茶，系咪啊？ 可能而家你咧有第八件事啊，唔能够即系冇嘅系咩啊？手机啊嘛，系咪啊？一唔记得带个手机，你就叫救命噶啦，系咪啊？啊，即系可能而家八件事啦，开门系嘛啊？但系神就提醒我哋啊，忧咁多做咩啊？呢啲嘢啊，你信唔信得过天父供应你咧？啊，喺我哋人生里边，既然我哋系属主啊，我哋同神嘅关系系好清楚嘅时候咧，咁我哋就要知道咧，神为我哋预备啦啊！所以咧，彼得前书第五章嗰度点讲啊？佢话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咩啊？顾念你们啊！啊，呢一点好重要啊！啊，因为佢彼得当佢写呢个彼得前书嘅时候咧，弟兄姊妹咧，将要遇面对逼迫，面对难处，面对咧可能咧即系要受苦啊、受害啊，系咪啊？咁但系咧，彼得就将彼得前书写俾佢哋，俾佢哋知道。神咧看顾佢哋嘅，神系使人有盼望嘅神，所以要学习点啊？将一切嘅忧虑卸俾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谂下，彼得前书嗰阵时嘅教会系面对逼迫，佢哋所遇着嘅难处系比我哋而家咧大好多嘅，系咪啊？佢哋都学习点啊？将一切嘅忧虑要卸俾神。我放我哋今日尤其是咧喺呢一个 Florida 咁丰富嘅地方，系咪啊？你啲水土啊、生果啊都好好啊，系咪啊？咁啊，咁我哋仲忧咩咧？啊，我唔知道即系 Florida 有冇穷，有冇即系冇得食嘅人啦啊！即系呢个应该唔可能噶，系咪啊？因为就算冇得食，咁都有咩福利系嘛？咁啊，所以。今日我哋唔同好多个国家，我哋喺一个丰富嘅国家里边，我哋更加要感恩，系咪啊？有时候真系唔容易啊，因为一下子就唔识得感恩噶啦啊，好似弟兄所讲，系咪？睇翻呢个神嘅供应嘅时候，佢系看顾我哋，就睇翻创世纪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夏甲点样形容呢位神啊？佢话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我在这里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事实上你看这节圣经，你要想回个背景。当时呢夏甲是亚伯拉罕的妾侍。他生了个仔之后呢就看不起他的主母撒拉。撒拉呢就真的很不开心。投诉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就说好啦，你是主母来的，你是大，你是阿大，所以你点样待佢都得啦，咁咧就于是苦待佢，苦待到阿夏甲咧要咩？要走啦，走佬啦，走佬嘅时候去到旷野，好凄凉，系咪啊？一个女人带住个细路咁啊，咁啊，但系咧神就为佢预备预备呢啲嘅饮食嘅嘢，所以佢就话啊，我嘅神系看顾人嘅神，所以今日当我哋走人生嘅路嘅时候，我哋同神嘅关系系点样？我哋有冇认定咧？神是看顾我们这位的神。有时候在人生里面我们遇着有些不如意的事，是不是是年纪大了，我常说呢就机器坏了嘛，是不是有没有血压高啊，有没有三高啊，有没有有时候头痛啊，有没有有时候眼蒙啊，有时候呢就弯腰又弯啊，是不是牙又没啊。我刚刚去完香港回来的。我在香港呢逗留了成四个月啊，我都是希望照顾到爸爸一点，因为我是独生仔嘛。爸爸因为妈妈离开了之后呢一直都有一个抑郁啊，不开心不肯落街，我叫他跟我落楼啊行啊他都不肯啊，虽然他信了神啫，他都有依靠神，不过呢他觉得去到哪一度都挂住妈妈，所以就不肯去那些地方，连落楼下公园都不肯去啊。咁所以哎呀，真係點樣嚟到幫佢呢？我就希望陪下佢，陪下佢能夠幫佢打理下一啲嘅家務啦，咁樣啊。咁當然佢好開心啦。咁但係我諗下，哇，今年佢已經94岁咯，佢仲可以呢幫手煮下飯啊，雖然佢唔落街喎。咁你話神係咪將恩典俾過佢呀？所以今日當我哋年紀大啦，機器壞啦，真係會咩呀？真係会觉得好多嘢呢真係好似唔方便，係咪？ 咁但系我仍然要相信咧，神为我哋预备，神为我哋咧，即系喺当中会帮我哋就揾到出路嘅啊。所以年纪大嘅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神将你摆喺教会里边，其实佢都系咩啊？俾你有机会能够得到弟兄姊妹嘅看顾，系咪啊？啊，呢点咧亦都系我哋要学习噶啦。OK， 关系嘅更新就系要认定神系看顾百姓嘅神，看顾我哋嘅神。第五章第十三节，头先我哋所读过咧，另外一点啦，就系、跟住就要咩啊？打仗咯、哦，打仗第一座城系咩啊？耶利哥啊嘛，系咪啊？啊咁啊，哇！点样打？真系唔容易喎、哦、啊！但系咧喺呢个时候，约书亚都准备好噶啦，因为点解？耶和华既然揾佢做军呢、这个带领嘅元帅啊嘛，系咪啊？所以当佢嚟到靠近耶利哥嘅时候，啊，突然间睇到有一个人拔刀咁啊对住佢，哇！佢都好警醒，即刻就分清楚先，你系帮助我哋嘅咧，系帮助我哋敌人咧？如果对方话即系唔识答啊，就要打噶咯，系咪？但谁不知咧，呢、这个异象好特别啊！呢异象呢个拔刀嘅人咧就对佢讲：唔系，我系要嚟做耶和华军队嘅元帅。哇！当约书亚听到呢点嘅时候，佢就即刻俯伏喺地下拜，然之后就同佢讲：我主有什么吩咐？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呢一点系咩意思啊？呢一点其实要话俾我哋听，当我哋入迦南地嘅时候，我哋要知道边一个系真正嘅帅领者，边一个系元帅啊。所以呢个意象系非常之重要。虽然约书亚咧被点名嚟代替摩西，系咪啊？佢都好犀利啦，系咪啊？一下子就可以咧升起咁高嘅一个嘅位置，不得已仲可以咧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哋都读过啦，系咪啊？哇！佢就以为自己啊靠住我力量，靠住神俾我哋嘅俾我嘅呢个位份权柄，我就可以咧带领呢啲嘅百姓。但系谁不知神要佢知道，冇错，我兴起你，但系真正嘅元帅系神佢自己嘅。所以呢一点对我哋每一个人真系好大嘅提醒，尤其是我哋做带领嘅，做组长啊，做呢个执事啊，或者系我哋自己做传道人嘅，都系好需要认定啊，冇错，我哋有呢个所谓咧领导嘅一个嘅位份，但系咧神才先系我哋嘅领导。今日我哋走人生嘅路都系一样，我哋要认定呢个好重要嘅关系，边一个系我哋军队嘅元帅啊？佢带领我哋军。神用呢个军队嘅元帅去提醒约书亚系咩意思啊？作为一个军队嘅元帅，佢系点样啊？佢系带领百姓唔再走迷嘅。我哋知道以色列人点解喺旷野四十年啊？就是、因为佢哋曳曳啊嘛，系咪啊？神一早叫佢哋入迦南啊嘛，佢哋唔肯入啊，又唔听即系神嘅说话，神就俾佢哋喺旷野兜圈一路兜圈。但你知道咧，佢哋虽然兜圈嘅，但系神系一直率领佢哋嘅，系咪啊？记唔记得神用乜嘢率领佢哋啊？神用云柱同埋火柱啊嘛，系咪啊？如果冇咗神嘅率领佢哋，佢哋可能散沙一盘，系咪啊？再加上佢哋有一个好好嘅领袖，就系、摩西啊嘛，系咪啊？所以背后其实就系完全系神佢自己带领百姓嘅啊！所以今日，当我哋去走人生嘅路嘅时候，我哋点样先唔再走迷呢？真系需要时时嘅认定神，认定主耶稣就系我哋嘅主，我哋嘅元帅，去带领我哋。如果我哋一稍微偏离咗，冇好地去跟随主嘅时候咧，怪唔得我哋又点啊？又好似咧浪子咁噶啦。系咪啊？走错路啊？系咪做错嘢噶？系咪啊？咁所以要话军队嘅元帅，我哋要跟啊。仲有咧，佢而且系走喺前头嘅啊。佢系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嘅吓、啊。前面嘅仗要唔要打？要，因为入迦南地咧，仲有好多敌人噶啊。我哋都知道咧，之前咧以色列人派探子去呢个探呢个迦南地嘅时候咧。佢哋吓到鼻哥窿都冇喎，记唔记得啊？十个、十二个探子翻嚟，十个都报恶信啊嘛，系咪啊？ 哇，佢又高大威猛，我睇佢哋哇，真係好似自己係蚱蜢咁啊，嗰啲巨人嚟噶，嚇到真係死啊，係咪啊？啊！但係如果係神為佢哋開路嘅時候，走喺前頭，你話咩敵人都唔怕啦，係咪啊？咁但係好可惜，佢哋唔去以神為軍隊嘅元帥，所以佢哋就咩啊？就發怨言啊，以致到神咧就要刑罰佢哋。冇得入迦南，呢个几可惜啊，系咪啊？所以今日都系一样，我哋走人生嘅路，要唔要面对好多属灵嘅征战啊？多唔多敌人啊？咁啊，呢啲敌人当然唔系真正肉体嗰啲敌人啦，啊，杀你嗰啲啦吓。我哋敌人其实就系好多系属灵啊、属肉体嘅征战嘅敌人啊嘛，系咪啊？圣经话俾我听系同咩啊？魔鬼嘅征战啊嘛，魔鬼呢个系敌人嘅头头啊嘛，啊，佢做咩啊？佢要引诱我哋离开神，引诱我哋犯罪啊！就好似咧咩啊？喺创世纪开始嘅时候咧，啊，佢哋要引诱呢一个亚当夏娃犯罪，系咪啊？啊，点样能够可以胜过佢啊？我哋要让神走喺前头啊嘛，啊，让神嚟到去为我哋开路啊嘛，啊！但系亚当夏娃就唔听神嘅说话啊嘛，硬系要自己出头啊嘛，自己要咩啊？伸手去摘嗰个禁果啊嘛，系咪啊？同样都系。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什么我们的私欲啦，是吧？这个世界吸引啦，很多试探啦，魔鬼有时候呢给我们这些所谓甜头啦，是吧？我们不经不觉代入在这些争战里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醒觉，让神去带领我们，要听神的话，跟住他，而且是紧紧的跟住他。所以今天当我们走人生的路的时候呢，要时时嘅点啊？你都跟住神，作为一个耶和华军队嘅元帅，得胜嘅真系唔系靠我哋啊，系呢位元帅能够帮助以色列人系得胜，所以打好多场仗咧。如果你睇翻以色列人嘅历史啊，点样先能够打得赢啊？系靠神嘅啊。当我哋几时靠自己，几时自己筹算嘅时候，几时就输啊？系咪啊？所以。当我想回这一点的时候，就想想今天我们走人生的路都一样，啊，我们面对不同的难处，我们病啊，有时候有一些不如意的事啊，有时候可能做事又不开心啊，或者是面对一些呢你不想对住的人啊，或者是工作压力很大啊，又或者生活上高有些意外啊，啊，那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面对的。不过这么多年了，神都带领你经过，前面佢点解唔可以帮我哋咧？啊，点会唔帮我哋咧？系咪啊？咁所以呢个都系我自己学习，要靠主胜过仇敌同埋艰难嘅啊，唔容易噶。不过啊，我相信神会带领我哋嘅，系咪啊？尤其是啊，头先弟兄都讲啦，我哋教会唔系好大啊，但系咧啊，只要我哋好好地一齐彼此嘅相爱。彼此嘅一齐扶持，靠主，我哋一定都可以继续往前进嘅，系咪啊？咁而家有翻实体嘅聚会咯，系咪啊？有翻实体聚会嘅时候，希望我哋又可以咩啊？可以咧围聚起嚟，一齐彼此嘅更多嘅分享啦，更多实体里边嗰个嘅彼此嘅关心啦，或者系咧，我哋去走出去，去接触一啲咧好需要帮助嘅人。我唔知道你哋多唔多香港嚟嘅移民啦？因为我知道我翻香港嘅时候咧，有好多教会佢哋走咗好多人啦。啊，我识得一间我嘅分堂咧，180人到啦，好似系啊，走咁40人喎。哇，你话高唔高啊？即系好多啊，系咪啊？啊，180人，哇，移民咗去40人，哇，咁呢40人去咗边度咧？咁啊？以我哋所知都系几个呢啲所谓咧开放嘅地点啊嘛，英国好多新嘅香港移民喎，啱啱我寻日先同英国嘅弟兄姊妹开会啊，佢哋咧话咧，哇，我间教会啊，原本一年之前啊得40人到啦，啊，但系而家咧4倍喎，四倍喎，啊，咁就突然间咁多人。啊，点样牧养啊？点样你哋帮啊？都系一个好需要神去帮助嘅，系咪啊？但你会睇到香港好多弟兄姊妹可能啊，都系觉得啊，我需要走啦，系咪？可能嚟到你哋当中呢一个 Florida 啦，咁即係咪一個好嘅選擇，或者佢哋覺得好希望喺呢度嘅？咁所以咧，你哋點啊？啊，神用你哋，咁你哋帶領呢啲人咧去親近神，去依靠神，去面對啲艱難啊，以至到佢哋都經歷到咧，哇！原來耶和華係佢哋軍隊嘅元帥喎，啊！喺佢哋走人生嘅路裏邊，新移民好多適應嘅當中咧，俾佢哋能夠感受得到神佢自己個嘅愛啦，神佢自己嘅帶領啦。所以今日你哋走出街嘅時候咧，唔好淨係掛住自己買嘢，唔好自己去街，好唔好啊？多啲觀察下喺你身邊有冇啲人需要幫助，需要咧帶住佢嘅啊，不妨咧伸隻手啊拖下佢，好唔好啊？同佢哋做朋友，同埋咧请佢哋去你屋企食餐饭都好啊，一个 warm welcome 系咪啊？或者系咧更重要咧就系带佢哋翻你哋嘅教会。我相信咧，当佢哋揾到呢位耶和华军队嘅元帅嘅时候咧，佢哋嘅人生先知道有把握嘅。因为事实上，我问下大家啦，喺呢个地上有边度系真正嘅乐土啊？冇啊！呢个冇一个完全俾我哋可以有。好安息嘅一个地图系咪啊？你去到边度，边一个国家都有佢嘅问题，都有佢嘅难处系咪啊？咁所以其实最重要就系当我哋有神嘅时候咧，我哋就知道咧，面对呢啲艰难，面对呢啲争战咧，我哋嘅神咧可以帮我哋嘅，同唔同意啊？系咪啊？系啊，约书亚嘅回应系点啊？你睇下佢，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然之后就话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你睇唔睇到佢嘅回应啊？呢、这个三点嘅回应咧系好重要。佢俯伏下拜，即系咩意思啊？系啊，我唔系军队嘅元帅，昔日我以为系你兴起咗我，但系其实真正嘅系神你自己。然之后佢话我主啊，佢称呼耶和华神系我主啊。然之后话我只不过系仆人，呢种嘅主仆嘅关系要分清楚。今日我哋跟随主嘅时候，好多时候调翻转，系咪啊？边个话事啊？可能我话事，可能你话事，唔让神去话事啊，系咪啊？咁嘅时候，咁咪出咗问题咯，系咪啊？所以当睇到约书亚呢个回应嘅时候，我哋就要咩啊？省察下自己，我哋同神嘅关系喺走人生嘅路嘅时候，我哋有冇时时以主为主？呢点好紧要啊，因为。当我哋以主为主嘅时候，我哋就深信咧，我哋走嘅路唔会走错，唔会走歪，系咪啊？因为佢先知道我哋嘅需要，佢先知道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去面对前面嘅困难或者问题啊嘛，系咪啊？仲有咧，约书亚圣经话俾我听，当呢个军队嘅元帅对佢讲，将你嘅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哇！呢点佢有好好嘅，即系一个嘅榜样啊！因为点解？你以耶和华为元帅嘅时候，就要听神嘅说话啊，同埋睇到呢位神喺咁圣洁嘅时候，就话我冇资格亲近你，所以我就要咩啊？剥鞋，表示咩啊？分别为圣，表示我要听神你自己嘅指挥啊！所以。这个回应就话帮你听，要听主的吩咐，让我哋乜嘢知道啊？喺走人生嘅路嘅时候，神有啲嘢叫我哋唔好做，咁我哋就唔好做，系咪啊？如果唔系嘅时候就碰钉咯。神话你够啦，唔好贪心啊，咁咪唔好贪心咯，系咪啊？神话你唔好自私，要分啲俾人，咁咪分啲俾人咯，咁你会好开心噶，系咪啊？咁同埋神话你要照顾嗰啲孤儿寡妇，咁你又去照顾佢哋嘅时候，你又觉得你嘅生命好丰盛，系咪啊？所以听主嘅吩咐，其实唔会蚀底嘅。尤其是耐唔耐，圣经又提醒我一节圣经就系咩？施比受更为有福。你信唔信神佢俾我哋呢一个吩咐啊？或者系教导啦？你试下，你就觉得咦系。我能够去帮人啊，真系自己有先可以帮人啊嘛，系嘛？所以你帮人唔系一个吃亏嘅，系一个咩啊？表示你嘅丰盛，表示你有多，系咪啊？咁呢、这个 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啊？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约书亚回应的时候，他听主的吩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即是回应来的啊。然后他说我分别为圣，因为神是圣洁的时候，我要剥低我的鞋，不可以随便地来到得罪神，因为尤其是面对神这个这么圣洁的一个真是属性的时候，入到迦南地，你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迦南地是面对乱七八糟他们的宗教生活，他们的人民的生活的方式都是很多污糟邋遢的，所以以色列人是真的需要分别为圣，那就要什么？听神的说话了。其实今天都是一样，我们在处在这个世界里面，也都有很多东西，很多世俗的东西会影响着我们，是不是？这个你都即应该看到了，但是怎样去面对呢？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听神的说话，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呢立定这个心智，分别为圣。进驻迦南地的秘诀就是要分别为圣，就是要以耶和华军队为我们的元帅，这样才能够享受到流奶与蜜之地的秘诀。因为当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读完之后就是进入到什么？士师记，记不记得？有机会又可以讲个士师记。士师记的惨况是什么？就是他们没有以主为主，没有听主的吩咐，没有分别为圣，所以不断的失败，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是这样失败。不过神有很多怜悯给他们，以致他们不至于灭绝所以神其实比他们享受一地的，但是谁不知他们就是不以耶和华为军队的元帅带领他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好像以色列人这样不听神的说话，我们就得不到安息的，得不到心灵里面那种的释放轻省的，这个都是我们很大的学习，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的回应是怎样？我们有没有以主为主呢？有没有听主的吩咐？有没有分别为圣？我们要问的是哪一个是我走天路的元帅呢？所以今天我完结这第四点，就是神是我们人生的元帅，这种的关这几个关系都要我们时时的更新，认定神是我们所属的，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就不再害怕，认定在我们每日生活里面，神是看顾我们的，供应我们的，带领保守我们的。最后神是我们人生的元帅，我们要好好地跟从主，以致我们呢不会迷路，同埋呢不会失咗方向，是咪？好，咁我今日呢就分享到呢度，希望我们呢就反省一下我们同主嘅关系系点样，以致我们好开心咁嚟到再嚟到又可以呢为主了作见证，同弟兄姊妹一起彼此嘅相交好，弟兄姊妹一起祈祷啊。天父啊，当我们来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想我们跟你的关系是怎样呢？是不是很疏离呢？因为很亲密呢？我们有没有时时地来到去更新跟你的关系？这个关系何等的密切，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你所救赎的，因为你是看顾我们，你更加是我们人生军队的元帅。主啊，巴不得我们时时真的好像这首诗歌那样，让主耶稣来天天的领我们，无论是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是紧紧的依靠你，让我们跟你的关系这么密切的时候，我们走人生的路是得胜的，很有把握的，更加可以成为你的见证人，将神你介绍给人，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你祝福教会，教会现今有实体的开放了，我们可以更多的接触人的时候，主啊，都让我们能够实践真的我们同你美好关系的生命的流露。你祝福带领我们每一个，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不足，但是主，我们投靠你，你就会带领我们，你供应我们，正如你供应以色列人一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